乡村建设高校联盟成立大会今天在清华大学举办，联盟由清华大学等19所高校联合发起成立，即将到来的2022年寒假将开展第一次联盟主题实践，即百校联百县兴千村行动。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你好思萌。 嗯，主持人好。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乡村建设高校联盟将会有哪些行动呢？ 乡村建设高校联盟呢，是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19所高校联合发起成立的。那么联盟成立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搭建汇聚高校力量，助力乡村建设的服务平台，为乡村建设提供人才、技术和智力的支撑，为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和服务农村现代化来贡献高校的力量。那么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程正宇是表示，在未来呢，联盟将会展开建站组网、主题实践、人才培养、乡村研究和这个示范建设五项的行动。那么根据联盟的工作方案呢，比如说在示范建设行动当中，在产业孵化方面就将会开展乡创支持计划，打造一批契合当地特色、服务当地需求、培育当地活力的产业孵化示范项目。那么在文化建设方面呢，会支持实践的师生在村情的一个基础上的一些像文化的研究、保护、挖掘、传承、创新，来探索高校参与助力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创新方面的典范模式和先进的样板。那么此外呢，在这个公益的服务方面，比如说也会通过综合性的公益的激励计划来鼓励乡村法律援助、社会化养老、留守儿童素质的拓展等一些公益项目的立项和孵化等等。那么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寒假就会开展第一次的这个实践。那么这次的行动呢，拟定是采用1+1的一个模式开展，也就是说由联盟理事的高校邀请实践地的高校组成一个联合的实践支队，来发挥各自学科的优势，挖掘地域的这个特色，共同开展乡村建设的主题实践。那比如说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的学生，沈震所在的一支队伍里的同学们就将会前往山东省济宁市的微山县和泗水县。那么沈震也是表示呢，他们这支队伍当中的同学们的专业是不同的，那比如说会涉及到建筑学、城乡规划、经济管理、社会学等相关的一个专业，也会利用大家这些专业的优势做一些比如说像老旧村房的改造，围绕村居环境提升进行规划上的设计，围绕乡村留守儿童和一些需要帮助的老人做一些公益的服务。此外呢，还会打算做一些直播带货，促进当地产业发展等等，可以说是在各个方面做一些探索和尝试。 好的，感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3.3，道路基本畅通。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周末赛场。 你的火是我鲜红的滑雪服，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全民健身激励我。我从雪山飞驰而下，映红寂静山谷。 冬天里的火是我冰场追逐的身影，跌倒、站立、旋转、冲刺，为国争光的梦想让火越烧越旺。 冬天里的火是北京冬奥会的火炬飞扬，红色和银色冰火相约，中国红和科技银激情飞扬。 冬天里的火是我们志愿者真挚的心愿，冬奥梦教会中国梦，我们愿做星星之火，照亮冰雪，温暖世界。